许的冷漠。样的感觉，我不懂，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天空握住他的温柔，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。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，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。新的故事的我，就像一场空白等候。我爱情的故事对我，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。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我不懂，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 有头号军中情人之称的方季韦，因为精致秀气的五官和清新阳光的外形，一出道就走红，被定位为偶像玉女掌门人，而多首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至今都是传唱华人圈。这是他在1990年发行的作品《爱情的故事》，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。继续为您放送到的是歌神张学友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《夕阳醉了》。 酒醉的心，酒

送。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，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，我被打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。奇怪的是，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 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呢，非常的励志，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